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木箱，传说是困住了一只透明的魔鬼。如果边个打开了这个箱，这只透明的魔鬼就会乘机走出来为祸人间，到处发射他邪恶的透明光。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《透明光》第三回，李安求监制，梁继章编导，倪康原著，伍永编剧，陈炳生录音，并且由李学斌、杨丽仙、曲家瑞、温泉、陈炳球、李在堂等联合播出《透明光》第三回，现在开始。 有架车冲紧埋嚟啊！快啲避开！ 燕芬小姐，你冇事啊？ 冇事。嗰架车嘅司机 系罗教授。唉，佢上咗山。嗯、啊，系啦，架车后边好似仲有一个人噶嘛？ 哦，嗰、那个系佢嘅管家嚟嘅。 真系奇，点解佢个管家会坐喺后边，而罗教授自己就做司机？ 系啦，韦斯理，头先你落去悬崖睇过，你真系认为黄燕冇死到？ 好难讲。你估罗教授屋企系咪真系得佢同埋个管家拉利两个人？ 你点解会咁问啊？ 我觉得罗教授同埋佢个管家有啲古怪。 点解你会咁想呢？ 我都唔知道，或者系直觉。我想查清楚黄燕神秘失踪的事，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？ 你想我怎样帮你？ 前面就是罗教授屋企，你在这里等我好不好？ 你想怎样？ 我想静静进去看看。 擅入民居是犯法的，而且下面还有这么多警察在这里。 我就是想你帮我看住，而且进去罗教授屋企看看啫，又不是去偷东西，说不定在里面会有些新发现都未定。 你想发现什么？ 咁啊，好难讲。到而家我有一个谂法，不过呢个系假设嚟，需要有啲新发现先至可以证实我呢个谂法。 你嘅谂法系 嗱，黄燕喺深夜去揾罗教授，警方认为佢未去到罗教授嗰度，已经失事跌咗落海。而罗教授俾警方嘅口供，堕车嘅时间系喺凌晨两点。 冇错。 但系我就有另外一个假设。就是黄燕在见完罗教授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车就跌了落悬崖，而他根本就不在车里面。 你真的怀疑罗教授？ 好难说，不过现在在一些线索的情形都没有之下，唯有在罗教授那方面查一 下。你真的要我在这里啊？我想同你去啊。 不得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很快会回来。教授间屋咁大噶，点解花园嗰度有间石屋嘅？等我过去睇下先。 哦，呢度仲有间厨房嘅，个咖啡壶仲煲紧咖啡添。唔通喺呢度，除咗罗教授同埋佢个管家之外，仲有其他人住咧？ 睇下啲咖啡得未？ 有人嚟紧，等我匿埋先。 哇，仲未得噶？呢啲咁嘅老爷咖啡壶零舍慢火嘅， 佢咪出咗名嘅冷血杀手勃拉克？点解会喺呢度嘅？唔通佢嚟呢度想杀死罗教授？冇理由嘅。以佢嚟讲，佢冇理由杀死一个手无寸铁嘅人，而且佢更加冇理由喺呢度煲咖啡。每次佢一出现，一定会有事发生。而且佢嘅枪法我以前都领教过啦，咪啦，燕芬仲喺出边等紧，都系揾机会出翻去，再想办法查清楚好过啦。 唔记得咗，冇晒糖，出去问阿拉里攞先。 趁住佢行咗出去，快啲离开呢度先。咪啦， 边个？ 好彩我仲匿埋喺门后边啫。 唉，真系呢啲咁嘅石屋边度住得人噶？咁多老鼠，一行出门口啲老鼠就出晒嚟作饭。啊，等我搵啲老鼠药翻嚟整瓜晒你哋，唔使等我晒子弹，岂有此理！ 哇，佢嘅反应真系快，咁快可以开到枪，咪啦，都系小心啲离开呢度好啲啦。你在哪里？ 韦斯利，我在这里。 快点伏低。 什么事啊？你在屋里面发现到什么？ 我 你做什么啫？ 啊，没有。间屋除了啲教科书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 真的？ 唉，没什么特别的，一啲线索都没 有。那没办法啦，不如我们走了，等到我鬼死的门。 好啊，我送你。 唔使啦，我自己翻去得啦。 你去边度？ 我好攰，我哋翻屋企休息一下。呢两日来发生嘅事，我已经 咁就好嘅，翻屋企休息一下都好嘅。你真系唔使我送你翻去？ 唔使啦，你放心啦，我系支持得住嘅。 好，我好佩服你呢一种咁坚强嘅性格。 你真系唔使送我翻屋企啦，我自己搭的士就得噶啦。有车嚟紧。韦斯利，再见。 拜拜。是啊，蔡伯，我出了去这么久，有没有人找过我？王燕有没有再来过？ 啊，他啊，哎呀，还没被他吓够咩？都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怪箱里头有什么污糟邋遢的东西，搞到只手只剩下一根骨。哎呀，如果他再来呢，我找三叉八卦叉住他。 现在他失了踪，还有很多很棘手的问题。 嗯， 哎，真是烦。 啊，系啦，阿韦先生，寻晚咧成晚冇翻嚟，有个人揾你揾得好急啊！ 哦， 边个？ 佢话系皇室私家侦探社嘅黄先生，即系嗰个黄社长啊！你识唔识佢啊？ 佢 系咯， 佢揾真我，梗系有啲咩棘手嘢搞唔掂，揾我帮手噶啦。不过我而家已经俾黄燕单嘢搞到头都大晒，就算揾到我卫斯理都冇用噶。 佢话今日再嚟揾过你啊！ 如果佢再嚟，你叫佢退翻啲订金俾人啦，我帮唔到佢手嘅。 好啊好啊，阿卫生啊，我帮你校定水冲凉啦，好唔好啊？ 好，罗教授，佢系一个国际知名嘅数学家，点解佢屋企会有间石屋，里边仲有一个国际知名嘅职业杀手布拉克？究竟黄燕今次离奇失踪，同佢哋有冇关系？究竟黄燕嘅车堕崖嗰阵，佢喺乜入边？抑或另有阴谋？蔡伯，睇下边个？ 哎呀，求神拜佛，千祈唔好再遇到白骨精啊！ 开门啦，暗暗惨惨。 又系你啊？ 系咪黄燕啊？ 唔系啊，系皇室私家侦探社嘅黄社长啊！黄生啊， 系 头先阿卫生吩咐过，佢话请你退翻啲订俾人，佢冇时间帮你啊。 咁啊，卫生 蔡伯，请黄社长入嚟 啊！好啊，黄生，请入嚟。 好啊。喂，黄社长， 卫斯理， 咩风吹你嚟？ 唉，梗系有棘手嘢啦，想你帮下手。 坐低先讲啦。 好，呢单嘢讲起上嚟真系长篇， 又系长篇故仔。我而家已经俾单嘢烦死啦，算啦，接小单生意啦。下次有乜嘢，我卫斯理一定帮你手嘅。 不过咁，呢单嘢我谂讲出嚟，你都有兴趣嘛？ 捉奸定系揾未成年少女啊？ 系关于职业杀手勃拉克。 啊，勃拉克？ 我都话你有兴趣噶啦。 你想我帮你搜查佢？ 是咁嘅，我有个当事人，佢是菲律宾嘅大银行家。咁最近佢又涉入一宗贪污嘅事件里面，咁对方咧可能会暗杀佢添。 同勃拉克有咩关系？ 咁嘅，呢个银行家亦都唔系善男信女，普通嘅杀手佢根本就唔放在眼内。但系佢最怕嘅就系勃拉克，所以佢千方百计委托我同佢留意勃拉克嘅下落。 咁你查唔查到啲咩线索？ 唉，卫斯理，查到我唔使嚟揾你啦。勃拉克呢个职业杀手可以讲得系神出鬼没，手法干净利落，而且佢枪法又准。如果佢要杀一个人，真系冇乜边个可以走得甩。 如果勃拉克真系要杀你嘅当事人，我都冇办法阻止噶噃。 唉，我都唔知道有冇人请勃拉克杀佢。不过只要喺24小时内，勃拉克唔踏入菲律宾境内就得噶啦。 点解？ 因为呢个银行家准备24小时内就会走佬，离开仇家嘅势力范围。 咁我可以肯定你嘅当事人冇事。 你咁肯定？ 唉，因为我头先至见过勃拉克，而且佢似乎有单嘢比较杀呢位银行家更加有兴趣添。 咩话？卫斯理，你头先见到勃拉克？ 唉，我就系为紧呢件事头痛。所以你嚟找我帮手我都拒绝，就是因为勃拉克。 那你又使不使我帮手啊？ 好，我问你先，你有没有听过罗蒙洛教授这个人？ 哦，当然听过啦，鼎鼎大名的数学教授嘛。如果他的论文将来一发表，几乎可以攞紧诺贝尔奖添。那你怀疑罗教授吗？ 是，他的行动好古怪。 卫斯理，你疑心重啲噃，连一个专心研究数学嘅学者都怀疑。啲学者嘅行为咧，有时系古怪目睹啲。不过如果你去查佢，卫斯理，我谂你都系嘥心机。 但系我，唉，算啦算啦，你都系帮我唔到噶啦。 唉，卫斯理，出咗名咧就系疑心重啲噶啦。既然我帮唔到你，咁冇办法啦。 系你真系。 加好水啦，冲个凉唞下先啦。 好啦，卫斯理， 我都系走先啊！好多谢你嘅消息，第日如果有咩需要我帮手嘅，随时出声。 嗯，好， 社长啊，我送你啊， 唔该。 罗教授嘅声誉咁好，如果我话俾王社长知我喺佢嗰度见到勃拉克，我谂佢以为我讲大话呃佢添。 喂，先生，我睇你两日都未瞓过噶啦，冲个凉，瞓翻觉，有咩事听日先谂啦。 啊，好，阿蔡伯， 嗯， 听朝早同我攞定支手枪出嚟，我可能有用啊，知嘛？ 啊。 真系估唔到，寻晚我可以瞓得咁冧。系乜晏昼两点几噶啦？蔡伯， 喂先生， 喂，点解你唔早啲叫醒我啊？ 我见你成两晚都冇瞓，咪唔叫醒你咯。而且你仲话攞枪对付嗰个咩杀人王勃 咩啊？勃拉克啊！ 系，勃拉克啊！哎呀，如果你头脑稍为唔清醒呢，哎呀，用乜连我嘅退休金都冇埋 啊！你把口喺呢个情形之下，仲同我讲笑啊？整嘢俾我食啦，好肚饿啊！ 我即刻整啊！ 而家我要知道究竟黄燕有冇死到？唯一嘅线索似乎只係得罗教授屋企。好，一阵再去查下。唔知嗰位燕芬小姐而家点，打个电话俾佢先。唉，瞓咗成晚都精神晒。 喂。 啊，请问燕芬小姐喺度吗？ 喂，你係边个啊？你搵佢有咩事啊？ 哦，我叫做卫斯理，是他新相识的朋友。他在不在？麻烦你请他听电话。 唉，如果他在这里，我就叫他来听啦。他昨晚出去之后到现在都未回来啊。 什么话？他没回过来？没理由吧。 你见过他吗？ 弊，燕芬一定是瞒着我自己一个人再去找罗教授。现在已经晏昼两点几，难道他有什么事发生？ 喂，你系咪见 过 燕芬啊？ 喂，对唔住啊，系咁先啦吓。 嚟，开得差啦， 我唔识啦，我要即刻出去。 啊，出去？ 系啊。 喂，你翻唔翻噶？ 第三次嚟呢度，黄燕失踪，而家连燕芬都失埋踪。希望今次我嚟，唔会连我自己都失踪埋。唉，睇情形今次都系要爬墙入去嘅咧。嘿，石屋就喺嗰边啫嘛，咪啦，都系打醒精神，唔系一阵间又再遇到勃拉克嗰阵。可能冇咁好彩嘅啦， 咪喐 啊！边个喺我后边咧？唔通系勃拉克？ 咪喐啊！我支枪冇眼噶，佢高手， 慢慢拧转身。 冇办法啦，今次自投罗网。 啊 啊！ 乜原来系你啊？ 乜系你啊，罗教授？ 唉，韦斯理先生，你哋揾我咩事啊？ 我专程嚟拜访你噶。 乜你中意爬墙走入人哋屋企嘅咩？ 系咁嘅，因为我有急事，所以我咪 所以就急到要爬墙入嚟啦。 冇办法啦，因为呢件事系同燕芬嘅性命有关，佢成晚都冇翻我屋企。 咁你系揾错人，你应该去报警先至啱嘅，因为追查失踪少女系佢哋嘅责任，韦先生。 趁住佢唔为意，一于先下手为强，抢佢支枪。 你做咩抢咗我支枪啊？你想点啊？喂，你唔系想打劫我嘛？ 你唔好炸低啦！而家揸住支枪对住你嘅系我啊！ 头先我揾枪指住你，我都系为咗自卫啫。我唔知道你系黄燕嘅朋友啊嘛？你而家用支枪指住我，你想点啊？ 冇乜想点，你唔好再做戏，罗教授。如果我唔用枪指住你，我点同你谈判啊？ 谈判？谈咩判啊？你黐咗线？ 咪嘈！你想拖延时间，入屋先至讲啊！ 行就行啦！ 坐低。老实讲，燕芬小姐喺边？讲啦！ 你梗系黐咗线定啦？佢失咗踪，关我咩事？我点知佢喺边处咧？ 罗教授，唔好炸低啦，快啲讲我知啦！ 有人入紧嚟， 咪出声啊！唔系我即刻开枪，系边个？唔通系勃拉啊？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《透明光》第三回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